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任领中。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15至17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咨询热线010-8036-0997，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三十而立，以礼相爱。9月23日至24日，百得利亦庄奥迪感恩有你促销品鉴会，购车抽奖大礼不停送，保养爱车低至650元起，抢订热线5965-9999。 959资讯快报。 9月18日，河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王厚恩带领新一届省级双拥模范城检查考核组来捉，对本市争创省级双拥模范城工作进行检查考评。保定市副市长葛庆民、保定军分区副司令员任明远以及相关部门领导，涿州市领导王艳青、邓来全、樊海波、李清华、李庆林、谢雪梅参加活动。在观看了涿州市双拥工作专题片并听取情况汇报后，王厚恩对本市双拥工作表示充分肯定。检查组还对本市双拥工作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市委书记王艳青表示，对检查组对本市双拥工作的指导和肯定表示感谢，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按照检查组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双拥理念，着眼全局，增强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城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科学统筹公共和社会资源，推动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9月19日，涿州市政协主席李建军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视察教育迎国检工作，副市长赵玉芬、市政协副主席李全新、岳新平、谢雪梅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座谈会上，教育局负责人汇报了迎国检工作推进情况，政协委员们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李建军强调，要增强迎检工作的紧迫感，理清工作思路，吃透评估标准，从点线面上整体提升迎国检工作水平，要抓好校园美化绿化，完善功能式配置，要大力发展特色教育，以特色发展提高学校知名度，要对迎检工作统筹安排并制定远景规划，确保迎国检工作顺利通过。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国。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thank you. 生的事，因为你开始，爱是没有办法解释，无法找到形容词。

扬着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洋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喉中，啊，会否与他这月地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暖中，伤心的回忆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流逝像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洋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暖中。

that he feared them always. And he told me that they carried him away. Windflowers, beautiful windflowers. I couldn't wait to touch them.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closer. Sweet bouquet disappears like the vapor in the desert. So, take a warning, son. Windflowers, ancient windflowers. Their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who lingers near them. Ancient windflowers, I love you.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feared them always. Said they carried them away. Windflowers, I couldn't wait. 我爱你像你愿意愿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夜半和夜有春天，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爱情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 问谁渡海山河万语，从来未曾属于真情的是空万里无语。爱情难，你说你将会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